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肉做题材的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和柏天南主演，麦浩邦导演看中柏天南哪一个特质呢？ 柏天南为什么会适合呢？就因为他靓仔，我觉得他的角色里面是被人欺负，我就觉得好啊，拿个靓仔来欺负下挺好。 因为你不会玩一个即是样样衰衰的这样， 即是当然打个靓仔好玩啦，不就是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一个想学好广东话，一个想做网红。 其实想学好啲广东话，你平时可以睇多啲香港嘅电视剧啊。 见你平时咁帮我，我有时间嘅话都帮你留意一下，睇下做网红要点样做。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同黄天怡饰演嘅 Purple 喺展翅相遇后会发生咩事呢？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阿摄，你想唔想有小朋友啊？ 梗系想啦！你一睇我个样啊，就系慈父之相啊！ 阿慈父啊，咁如果一个瞓得好冧嘅 B B， 佢自己喺屋企，咁你觉得 safe 唔 safety 啊？ 佢都瞓得咁冧咯，梗系 safety 啦！ 睇嚟我要介绍一个好重要嘅人俾你认识啦。 唔通系我未来嘅老婆？ 佢是前儿童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 Vivian， 会讲解熟睡婴幼儿在家的潜在危机。 哇，我都好想认识一下他。 那你就要听着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的《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行程嚟到只系得16度嘅礼拜五晚啊！ 你琴日开节目嘅时候都话好鬼冻噶嘛？ 系啊， 而家16度，相对湿度64%。不过留意吓、啊，就当然就市区最低气温啦，其实可以去到13度嘅吓。咁、啊、你住喺新界地区，当然咧又系再低一两度啦吓。咁啊，听日都要留意个天气个状况啦，因为咧日间最高气温都可以去到19度嘅。 系、啊，虽然好冻啦， 听日凉啊吓，听日凉，大家留意。 虽然好冻啦，咁啊冻嘅时候咧，大家就 就可能少了想出街的意欲的。 哦，那梗係啦，呢幾排啲疫症咁犀利，今日有百幾宗啦。 係啊，除了疫症之外咧，其實咧，我都覺得每一樣嘢，就算咁凍啊，疫情都好啦，每一樣嘢都好，留喺屋企好似最安全，同埋好似最舒服。點解呢？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渠道可以俾大家睇電影。 係啊，睇電影都係好事嚟嘅。不過呢個時間要聽收音機，當然梗係好啦。嗱，因為點解呢？因為今日星期五啊，咁所以要先提醒大家先，好嘛？我哋今因為十點半嘅時候咧，我哋有性情中人啊嘛。 係啊，今日嘅性情中人咧，我哋嘅題目就係講心臟病或者血管同性啊方面嘅題目。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關於心血管病啊，同性嘅話題、啊， 即係咪有心血管疾病就唔可以有性行為咧？ 係啦。 系啦，即系最直接、最简单嘅一个理解，系咪 有啲人又会觉得咧，就系、是、喂，咁我又想医我自己心脏病或者医我心血管病，咁、但系我又一定要食药啦。但系食咗药之后，但系其实我又想有如水之欢， 系 咁好矛盾噶，咁点做咧？ 系咪真系唔得咧？ 系啦，有啲人又话坊间说法就系话佢会减低性欲，又系咪真嘅咧？ 系即系食咗啲药之后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十点半嘅时候咧，都会请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系啦 ，Eddie Chow 咧系啦 ，Eddie 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系啦， 咁当然啦。仲有夜啲嘅时候啦，仲有边个啊？ 当然应该有郑公子啦、 啊。冇错，十一点半又请到佢上嚟啦。 系敏感时刻，根本上就可以做到晒大家而家做唔到嘅嘢啊！疫情关系去唔到睇戏，我哋阵间讲睇戏，去唔到旅行，郑公子又同我哋讲去旅行。 系咁，我哋用耳朵去旅行，仲要去啲另类嘅游历嘅旅行啊！吓 系啦，咁啊1872388啦，其实咧一阵间咧我哋答半到啦，咁就会接听大家电话噶啦，都可以啊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去讲下到底发生咩事，一阵。啱有機會可以同阿 Doctor Eddie Chow 咧去講下你做咩事咧，咁啊等佢幫你解決嘅。 係啊，冇錯。不過你話睇戲係咪啊？我諗即係咁凍嘅天氣都真係其中一個好嘅活動嚟嘅，同埋咧差唔多近呢個聖誕嘅檔期咧，其實好多新戲上嘅。 係啊，但係有啲就好無奈啦。明明差唔多上，或者上咗幾日就被逼咧，因為 疫症 嘅關係，咁啊暫時就要停一停啦，維期兩個禮拜。 冇辦法啦， 由今個禮拜三開始停一停咁樣。咁但係。咧讲开外地咧，有啲人咧系真系好狂热地中意电影呢样嘢嘅。一阵间再讲下我哋香港，香港我身边有个 friend 都系咁狂热嘅， 系咪啊？ 系啦，但系佢就冇呢一对嘅夫妇咁好彩，因为呢对夫妇咧对电影嘅狂热，甚至乎咧令到波兰咧佢嘅影展系颁咗个特别奖俾佢添噶。 咩特别奖啊？ 好啦，咁因为呢对夫妇咧就喺波兰嘅，咁咧其实佢哋喺1973年去到2015年，即系总共咧42年里面咧。已經睇咗13000部電影， 哇！ 而佢哋亦都係堅持咧兩個一齊結伴，即係呢對老夫婦一齊結伴，一齊堅持覺得一定要入戲院睇戲先至係最 good 嘅， 即係入戲院睇戲先至真真正正叫欣賞電影啦。 係啦，所以佢哋咧就每一次睇呢13000部電影都係堅持。 總之有新戲就去戲院睇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啱啦，咁佢哋咧不過咧就啱啱最近咧有電影院都證實啦，呢對夫婦咧其实咧，阿 Maria 即系呢个嘅女士，就喺上个月啦14号嘅时候就病逝啦。咁佢就喺佢哋嘅 Facebook 嗰度写咗：今日咧，即系当日啦，系波兰最伟大嘅电影爱好者佢嘅过世之日。 系，不过我都知道呢对夫妇都成日去睇戏啦。其实佢个先生都早几年啦，都唔喺度啦。 系啊， 咁自从佢嘅先生唔喺度之后咧，其实Maria 啦，系啦，即系作为太太，其实冇咗个伴咧。都冇乜心机嗬，系咪去睇戏嗬？ 系啊，所以其实咧，佢系由2017年嘅时候啦，先生一过世之后咧，其实佢都冇去过戏院啦。咁直至到之后咧，同埋头先都讲啦，佢哋觉得去戏院睇戏先至系叫睇紧戏噶嘛。咁但系而家科技咁发达，其实可以喺电脑啊，可以喺大嘅电视、屋企嘅电视度睇。咁但系佢呢几年就开始慢慢去学习啦，就上网睇电影。 系 啊，咁 去戏院睇戏有阵时又真系少咗嗰种电影感嘅，因为始终。你知啦，喺屋企譬如有啲影音嘅系统啦，令到你可以置身，佢哋啲宣传都系置身喺戏院当中噶嘛。咁但系有啲戏咧，即系譬如你睇啲恐怖片啊，或者咧即系睇啲 3D 嘅电影啦，即系初初嗰啲侏罗纪公园啊等等啦、你要听埋嗰啲声咧，系啦啲杜比嘅音响效果，你真系要。去戏院咧，先至切切实实咁感受到嗰种震撼。 我讲样好低 B、好闷、好落嘅嘢， 咩事啊？ 即系好潮唔潮嘅事俾你听啊！ 咩事啊？ 我你知唔知我系早我谂系 今年年头嘅时候 仲戴住 3D 眼镜睇电影啊？睇嗰啲 3D 电影。 我谂啊，半年前至九个月前啦，我先至尝试啊，啱啱好系疫情之前，即系啱啱今年年头，我先尝试嗰个叫做。震嗰個凳啊！ 哦，張哦哦哦 ，OK， 之前冇試過 即係 4D 嘅效果啦，你正所謂係咪？ 係啦，咁仲要係嗰張凳咧，原來有分大震同細震嘅，係啦，我係啱啱即係今年，即係其實佢已經係幾年嘅事啦。係 啊，好多年啦都。 但係我而家先啱啱試。 唔緊要，係啊，咁啱你睇一套戲有得震啫，應該 係 咪？ 係啊，誒咪就係誒嗰個嗰啲英雄電影咯。 哦， 嗰陣時啱啱英雄電影最後一集啊嗰啲嘛，係 係 係，咁啊走去睇咯，咁啊走去震啊， 咁你中唔中意啊？ 哦，我覺得佢個震好突然噶。 咁先至令到你个有嗰种投入感啊嘛、 欸！不过我觉得系真系几神奇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睇戏，我边会谂到就系话、譬如个画面佢喺个飞机隔篱，架飞机准备起飞，我张凳会震就系、是、感受到佢准备起飞嗰一下，边度会知嘅啫？细个嘅时候我就咬住支蔗喺度食嘅啫嘛。 你都有咬蔗？ 有啊！ 你个年代、啊，诶、 欸，因为我 你咁迟出世，你咁后生我咧？ 诶、欸，唔系嘅，证明咗我而家咁样讲嘅时候，就即系大家都系咁后生啫。 咁講啫， 唔係因為我哋上水嗰度咧有一個都比較耐歷史嘅影院嘅嗰陣時，同埋粉嶺有一套有一個影院咧，好耐，即係其實都係早幾年先至結業，咁佢亦都係堅持用手寫噶。即係譬如你要睇幾多號， 你嗰張飛啊， 嗰張飛啊都係手寫嘅，咁啊剔咗邊一個位啊咁嗰啲嘅。咁但係其實佢早即係結業之前啦，佢都已經開始變咗做電腦飛㗎啦。咁但係咧個感覺就係嗰間戲院依然都係咁懷舊啊，所以就好似我以前童年嗰個感覺。頭先所講啦，以前仲可以食嘢嘅時候有借啦，出面又會買一啲魚蛋啊，買好多棉花糖、燒魷魚呢啲我全部都經歷過㗎。 嗯， 係啊， 都好嘅，因为呢一个咧系香港睇戏嘅一个集体回忆嚟嘅，真系未去到戏院睇戏，已经先闻到街边系啦，戏院门前嗰啲小食嘅味道，哇！你话几有风味先得噶。 咁呢一首歌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好怀念以前戏院嘅日子咧？ 呢一只歌系啊，呢一只歌系电影最爱嘅电影主题歌曲嚟噶，当年攞埋奖添啊！ 在世间。沉溺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 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系啊，呢只歌曲咧，其实咧，即系当年1987年咧，第六届应该系金马奖啊最佳原创电影嘅主题歌曲咧。咁啊，嗰阵时几犀利啊， 系 嗰阵时有啲香港嘅即系电影咧，即系系我而家。在呢个嘅即系直播室里边咧，都抄咗几只嗰啲电影原声大碟啊， 系啊， 好珍贵啊，真系啊，嗰阵时嘅 production 几犀利啊，连只歌里边所有音乐咧都做埋之余，亦都当然有做埋啦，系啦，亦都出埋咗唱片添啊。 同埋咧，电影呢样嘢我觉得好神奇啊，尤其是电影嘅歌曲，我就算未睇过呢套电影都好啦，我系肯定听过呢一首歌。 系啊，林子祥最爱。 电影呢，其实我想话彭晴、波兰呢一对嘅夫妇，即係呢个老夫妇啦，佢哋呢其实唔係话就咁斋入戏院入面睇完套戏就算㗎喇，佢哋直情係会买咗个三文治就做午餐啦，即係证明佢根本上就已经当咗嗰度係屋企咁滞。 係一路睇一路食㗎 嘛。係呀，佢狂热到唔知係咁简单嘅，甚至乎佢仲会攞埋啲笔记啦，佢睇完嗰套戏嘅时候即刻写埋啲感觉啊，到电影嘅感想啊， 写埋影评 啊，影评嗰啲嘢嘅。所以證明他們真的很狂熱，抵去拿這個特別獎的。 是拍拖的好節目，還要是，所以戲院裡面挺適合拍拖的。 是的，所以個個都說，說如果第一次約會的時候一定要選拍拖。 你是不是啊？你第一次拍拖的約會是不是去看戲啊？ 那我就暫時未知道是不是，因為未開始嘛。 今年未開始就是不是？哎呀，有講事喎，我你真 的。但是的而且確呢，即我都覺得這個是像是哄人入局的首位來的。点解咁讲呢？因为你第一次同一个人约会嘅时候，如果你长期对住佢呢，又可能会冇话题，尴尬啦，又唔知倾咩话题好啦。但係当你如果同佢入戏院嘅话呢，你会感觉上面好似佢又喺你隔篱，又一齐去共同地去做緊一件事，但係又感觉冇咁尴尬，而出返嚟嘅时候你自然咪有话题囉。 係睇完套戏可以讲呀。 係呀，所以好多约会嘅朋友都可以揀呢一样嘢嘅。但係讲到呢唔系约会，我身边有个朋友系一个电影狂热分子。当然他未去到好像这对波兰的夫妇老夫妇这样，还有写影评，即刻写影评。但是他夸张到是怎样呢？我是听完我呆了。他是会呢周不时耐不耐去戏院，他就买票，看完一套戏之后一出到来是刚刚一搭出来的。那么去完个洗手间即刻 check, 到底还有哪套戏紧接现在上映的。他就即刻买那套戏，即是看第二套戏了。看完回来连续如是者看第三套戏。他一日可以看三套戏不累的。 即是人家走场就去玩，他就走场 去 看戏。 所以他还要夸张到呢，香港有几个院线的。通常有 VIP, 你 join member, 或有 接、已经拿了分了，是不是？ 他好像至少載了三分二。 哇，真的很狂熱啊，真的。 好狂熱啊。 香港很多人很喜歡看戲的。看完戲之後呢，見到身邊很多朋友還討論這電影。所以你看看一些電影的影評啊的即以前還更加多啦。當我們的電影業很興盛的時候，電影的雜誌啊、報章又有講戲啊、電台的節目啊等等都有去即跟大家即傾電影，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即喜歡和研究那種文化啦。 還要除了很多好像学者咁样会研究之外咧， 追住睇啊，系咪赶几场？ 系啦，唔好以为平民咧就唔会咁样。其实咧，普通我哋嘅星斗小市民 人咧， 一樣會啊嚇， 同埋會尊重套戲嘅、嗯。最令我深刻嘅係幾時咧？就係、是、真係上年啦、嗯。上年頭先我都講啦，呢、這個嘅英雄片咧，咪、嗯、個最尾嗰套，大家等咗十年睇、 嗯、 個結局。咁啊，當然大家好瘋狂去追啦，凌晨嘅時候都已經係爆曬棚啊嗰啲啊。咁呢個其一，其二嗰樣係咩咧？我都好似睇咗兩次，我身邊啲朋友至少睇咗四次。咁、 嗯、 仲要係佢哋除咗狂熱之外咧，大家一致翻嚟再傾翻嘅時候咧。大家都遇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全场嘅人静晒、 嗯， 因为通常成日都话咁啊，睇戏嘅时候好多人就会电话响啊、校震机啊、荧光幕又好残啊，诶、嗯，好即系光啊，又或者好嘈啊，食嘢杂杂声嗰啲噶嘛。佢话睇呢套戏嘅时候，大家都好静， 嗯， 仲要系点样咧？大家静到系唔好准时入晒场啦，冇人迟啦，仲要系跟住走嘅时候啦。大家是拍手，是为这套电影致敬咯，同埋当然是为他们的作者啦，系啦，咁所以我就突然间觉得其实香港人呢都好尊重电影㗎，唔只係一啲可能话喂超级狂热分子。 係係係，好多人都好鍾意睇戏㗎，我諗呢啲场面仲更加令人怀念以前，就係喺读做上午夜场嘅时候啦。头先你讲呢啲场面呢好即时嘅反应，套戏一好睇过拍手掌，套戏一唔好睇哇讲晒粗口。呢啲场面我好细个嘅时候我都好仲记得 㗎。 睇戏都係一个好好嘅娱乐啦，当然头先你话即係拍拖嘅时候两个人可能未有啲咩特别嘅话题入到去，咁可能睇完套戏嘅话题，咁等家喺当中可能大家你啊偷望下我，我又试下睄下你啊，拖手仔嘅好机会，亦都系一家大细啦，里边一个非常之好嘅消遣嘅一个节目啦。 系啊， 爸爸妈咪系咪买张飞，系买两张飞嗰阵时，我哋做细路仔掹衫尾彩佢大啤嘅时候，享受天伦之乐。 哦，真系可以咁样做噶？ 其实系唔得嘅，不过系啦，嗰阵时有好多人都系咁啫。 我都想问下彭晴，因为其实香港睇戏，我觉得系几贵噶， 贵而家更加贵啦。 系啦，悭悭地百几蚊一张飞起飞。嗱，咁我喺台湾睇咧，其实佢都可能系平少少，唔系平得多。不过佢会包埋你汽水同埋炮谷，佢一定会包俾你。但系佢就唔会俾你划位嘅，即系佢只会话俾你大概边个位。咁跟住之后你就买飞。咁香港就俾你笃笃笃笃噶嘛。我想问下加拿大睇戏系咪都系咁贵嘅咧？ 加拿大睇戏嗰时都。五六蚊加纸嘅，都几廿年前嘅事啦。你话平又唔系太平啦，即系贵又唔会算话好贵啦。咁但系就如果睇西人戏咧，就入到去个戏院嗰度咧，有好似香港咁样，有唔同嘅戏院啦吓，有唔同号数嘅戏院。咁你有本事嘅可以买一张飞，嗰一日睇完某一个时段，仲有时间嘅啊，咁啱下一套戏又差唔多开啦，或者你又唔介意等啦，你可以又走入另外一间影院嗰度，跟住然之后继续睇嗰套戏。 哇！即系正所谓一张飞真系睇到笑。 系啊，你可以即系睇戏马拉松多。咁但系如果你去唐人街就唔得噶，系啦，睇唐人片咧就冇呢一支歌仔唱噶。 哦，原来咁样 系啦，但系就唔使划位。我记得嗰阵时，咁啊最虚撼嗰一次系咩咧？嗰阵时就系夜晚，睇呢个《天若有情》，特登揸架车落到去 downtown， 系揸咗半个钟头车落到去 downtown， 咁啊睇呢一套戏啦，因为唔使划位噶嘛，咁啊砰砰声入到去啦，点知真系有好多人买飞。嗰次睇戏经验系咩啦？我从来都未试过。你话坐第一行系咪好前啦？ 系啊， 更加好前啦。嗰日第一行都冇得坐，系坐地下。 哇！证明其实咧，彭晴 几受欢迎。 系啦，除咗好受欢迎之外，彭晴对《天若有情》呢套电影几咁狂热。 哦，好多人都中意啦，我相信都系我哋成长嘅回忆啊。 以下呢套电影啦，呢首歌啦，我嘅年代好狂热。 我嘅有睇啦，就系你嘅年代， 证明我哋系同一个年代。嗰阵时个个争住做浩南哥噶， 梗系啦，仲有细细粒添啦。 我啊都想做细细粒啊。 好啊。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 人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惆悵，在美梦里见证每日拼命进取。 哇，这首歌回忆所有翻晒嚟啦， 翻晒嚟啊！啲青春都翻咗嚟啦，系嘛？ 系啊，友情岁月郑伊健， 系啦，古惑仔嘅歌曲啊吓。 咁啊，一阵间咧，十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医生咧，就同我哋倾偈。今日讲嘅题目就系讲心脏病与性嘅关 系。系啦，到底有啲咩关系咧？系咪？系咪真系唔可以有性行为咧？如果有任何心脏病或者咩心血管嘅疾病，系咪真系唔得噶？ 系开放电话热线1872388，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揾我哋嘅妹妹，同佢哋讲，登记咗电话，有机会就可以同 Eddie 医生倾偈噶啦。 冇错，十点半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提高有关违反限聚令、口罩令、不遵从强制检测令的定额罚款金额，由2000元增至5000元。有关的法例修订将会在下星期五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话：面对疫情高峰期，除了收紧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之外，有必要提高有关罚则，以达至所需的阻吓力。政府会加强巡查和执法，对罔顾有关规例的人士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如果发现遵守规定的情况未如理想，不排除会进一步加强罚则。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歌舞、院舍和地盘群组再有多人确诊，初步阳性个案就有超过80宗。今日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一名的士司机和2名学生，分别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和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4名去过红馆观看歌手张敬轩演唱会的人士确诊，其中2人怀疑被屋企人感染，原因是他们的屋企人较早发病，另外2人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工作人员和表演者接受检测，场地亦都要大清洗。美国国务院话，3名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入狱和还押，属于政治检控。特区政府回应话，美国毫无根据地指控，显示别有用心。特区政府话，司法机构会继续行使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任何干涉，并重申本港人权自由获基本法充分保障。然而该等自由并非绝对，市民将会继续在基本法保障下依法享有权利和自由。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研讯押后到下星期二，以便警方调查一段将军澳广明苑闭路电视的关键影像。片段显示，在事发的尚德停车场，有一个黑影从高处堕下。周子乐的爸爸周德明在散庭之后说，今天第一次见到有关的片段，见到个仔最后一刹那的镜头觉得不开心，但他认为死因裁判官发现片段已经向真相迈出一大步。对于家属代表2日前曾经向负责检查片段的侦缉警员查问广明苑外围闭路电视片段的搜证情况，对方说片段影不到停车场。周德明说，现阶段难以说警方的调查疏忽，有待裁判官和陪审团作出结论。他又呼吁曾经看到事发经过的街坊联络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28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6，瑞士法郎0.89，加元1.283，人民币6.534。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1.46 美元，卖出 1842.2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Fio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你觉得波性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文青咯，又高又瘦，就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咁。 我系 Fiona HHW，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怪叔叔 Cousin。如果我冇离婚，可能一路都话嗰个故事始终有一日会播，或者大家会离弃我，或者体验咗。即系事实上好多时候我谂啲嘢都已经重复嘅，有啲嘢都已经吓系咯，可能有啲经历可能带动到另一啲嘢。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留意埋星期六晚 港台电视31《我们的漫画家》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30新聞之後回到嚟敏感時刻的性情中人環節了，彭晴 係啊，冇錯咁啊，即係咧，而家係啦，呢幾日天氣都凍凍地啦，咁凍凍地最好做啲咩？早啲上床啦，梗係 係啊，凍啊嘛，係啊，要温暖，尋温暖 啱啦，咁啊，尋温暖咁啱身邊係啦，你嘅伴侶喺你側邊啊，咁啊，可以大家依偎一下啦，係啊，咁但係係啦，喺呢一個嘅時間係咪真係咧？係對於一啲係你有心血管疾病嘅朋友，係啦，有心臟病嘅朋友，咁佢哋但係就最好唔好。好咧，系咪？就唔好有性行为咧，都其实有听人咁样讲过。 系咯，但天气咁冻嘅话，佢哋又好孤独噶。 嗯， 咁我哋不如请个专家上嚟倾下偈啦。 系咯，我哋揾嚟咧就系、是、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 Dr. Eddie Chow 嘅吓，咁啊同阿 Eddie 一齐倾下先。Hello Eddie， 你好。 Hello Eddie， 喂 ，Hello， 系啦， 喂，你好。 系啦，今晚讲呢个话题真系系大家都有啲好奇啊，因为嗱都知道心脏病都系香港都几常见啊。其实呢一个疾病，咁啊，但系亦都有时有听过啊，系啊，有呢个病嘅话咧，系啦，都小心啲啦，系啦，唔好行房啊，系咪真系好容易出事嘅咧？系咪真系唔可以嘅咧？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先？ 哦，嗱咁嘅，嗱心臟病咧，其實就即係講得好啱嘅，真係好常見嘅。而家越嚟越多，越嚟越多人有添。咁同埋咧，喺我哋嗰度咧，會發覺唔單止係老人家嘅病，其實好多，尤其是好多中年男士咧，都有呢個問題嘅。 係、 嗯、啊，嗱係啊，咁嗱。咁正話你又講啦，究竟其實你話有心臟病可唔可以行埋呢？嗱、 嗯， 其實呢我諗就要講清楚一樣嘢先。咁咧，作為我哋醫生咧，就冇分呢個得同唔得嘅。 哦， 係啦，即係咧，我成日都同佢講咧，即係有警察先可以話俾你聽乜嘢做得，咩唔做得；律師先可以話俾你聽咩做得，咩唔做得。 嗯， 咁樣醫生咧，其實就冇乜嘅，淨係會話俾你聽做嗰樣嘢咧，究竟係高風險定係低風險嘅啫。 哦，但係心跳加速㗎嘛，你知啦，呢啲運動、床上運動係咪先？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我哋講緊心臟病，如果啲病人咧，譬如問我哋啊，我有心臟病喎，咁我可唔可以行埋啊？咁樣咧，咁我都會話俾佢聽咧，佢話咧，做唔做得咧，就唔係醫生決定，係 你自己得唔得啦？ 決定嘅，冇錯。嚇嗱，咁但係我哋都要記住咧，其實咧。性生活呢其实往往都是两个人的事来的。咁、 嗯、 所以呢我同个病人讲的时候呢我就话嗱其实可不可以行埋呢除了你决定之外呢你个 partner 都可以决定的。 嗯。 咁、啊、因为呢我哋其实都见到啲个案呢就係、是、呢其实个心脏病嗰啲病人呢其实好多时佢哋譬如做完心导管啊做完通波仔之后呢又或者做完啲心脏康复之后呢、啊、其实个人都几 fit。 嗯。 咁但係呢就问题就嚟啦咁呢就同我哋讲就话其实唔系佢嘅问题，而系佢嘅 partner 嗱，呢个可能系太太嗰个先生咧， 惊出事系咪啊？ 就会惊住系啦，因为好差坦白讲，我好多年之前都试过嗰阵时，仲有一个好嗰阵时仲系做紧实习嘅医生嘅时候咧，我都试过有一次喺半夜咧就收个急症病人入嚟， 系 咁佢系中风，咁咁严重， 系 系啊，咁咧就咁 搞咗。就因為 咁啊，搞咗一晚，開頭我都唔知，咁就中風啦，咁啊日日都有多人中風入嚟。咁啊第二朝咧，真係咧個太太咧走埋嚟問：醫生啊，其實我想問一問咧，其實琴晚咧我先生中風之前咧，其實我同佢行埋緊嘅，佢話唔知關唔關事咧。系、哎、咁，所以 咁關唔關事嘅醫生？ 好驚個醫生。 嗱。通常作為一個醫生咧，通常如果個病人都病咗咧，通常我哋嘅其中一個。做嘅方法就係都唔會令到個病者同埋個家屬咧就更加擔心嘅，咁、 嗯、 所以通常喺我哋講啲嗰段時間咧，我哋通常都會話，其實中風都有好多原因嘅，咁劇烈嘅運動可能會有少少關係啦，不過可能食煙仲緊要啦，冇做運動仲緊要啦，飲酒仲緊要啦，咁啊講一大輪嘢咧，咁啊。整个病者同埋嗰个家人咧就唔系太过去着迹去仲挂住琴晚嗰件事咯。 哦，但系医生啊，即系头先你就系开解个病人，你先咁讲啫。但系作为一啲可能已经有病，即系有心脏病或者血管性嘅病嘅朋友嚟讲，对佢哋嚟讲，真系一个担心嚟嘅。反而嗰个担心就系担心到令到佢哋可能唔敢做呢件事，因为始终佢哋又唔系专业嘅专家啦，佢哋又唔知道做完之后。会点啦？虽然你哋又冇乜话好肯定话俾佢听唔得或者得啦，反而可能令到佢哋更加唔够胆做呢件事噶、哦。 系嘅，咁所以咧，通常我哋譬如喺我哋同你啲心脏病人，我哋譬如做咗心脏康复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提到呢样嘢嘅。 哦， 咁每当嗰啲病人问我哋呢个问题就话弊啦，我交心脏病得唔得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同佢上一堂数学课噶啦。 系，讲嚟听下点样计啊？ 嗱，呢堂数学课就系咁嘅。 系 咁大家咧首先要攞个计数机。咁咧嗱，根据美国啲研究咧，就系话，普通一个正常嘅50岁嘅美国人咧，吓咁样我美国咧就因为真系香港真系冇资料啦。咁人哋美国真系多啲资料嘅。 系 啊 ，OK， 咁人哋可能开放啲做多啲研究啦。嗱、 嗯， 咁一个50岁嘅美国人咧，平均咧一年咧个死亡率咧大概就系1%。咁咧。如果我哋將佢除開365日，除開24小時，我計每一個鐘頭咧，如果佢係咁樣計嘅話咧，佢每一個鐘頭咧，佢個死亡率咧就係1/10,000。 哦 ，OK， 嗱咁咧，當一個正常人如果係去進行呢個性行為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嗰個有心臟病或者係有呢個中風，我哋所謂馬上風嘅風險咧，其實真係會提高咗嘅，通常咧會高2至3倍。 嗯， 咁而咧，通常性行為呢個危險，即係增加呢、這個心臟病同埋腦中風嘅機會，嗰、那個時間咧，就是、大約係維持2至3個鐘頭嘅，即係話由你有開始性行為到佢完事之後，大約2個鐘度咧， 咁呢三個鐘頭咧就通常係最危險噶啦。 哦， 係啦，嗱，咁如果你屈指一算咧，咁如果一個五十歲嘅男人冇乜特別病嘅話咧，佢喺嗰次嘅性行為之中咧，其實佢個出事嘅機會咧就等於100万分之1×3。 嗯， 嗱，咁咧 真係好低。 通常啲病人就會問啦，哇，咁呢個高唔高啊？呢個機會，咁我就話嗱，如果你買100万次六合彩，佢會中3次。嗱，醫生咧就通常都係唔會講高定唔高嘅，就係話個數目字俾你聽。有啲人100万分之3咧都會日日去買，有啲人100万分之3咧就呢世都唔買。嗱，咁你自己決定啦。嗱，好啦，咁計完呢條數之後咧，咁個車人就會問，喂，咁你講緊正常人啫，醫生。咁心臟病嘅病人點啊？我哋心臟病特別驚嘅喎。 係咯。 好啦，嗱，咁心臟病條數又點計咧？又好容易嘅啫。嗱，通常嚟講咧，正話我講嘛，每年咧一個人佢出事嘅機會就100分之1，每一個鐘頭就100万分之1。咁如果心臟病病人嘅，我當你好高風險嘅病人咧，其實每年嘅死亡率大約10%到。咁如果除翻每一個鐘頭咧，就係撳一輪計數機咧。即係話咧，每一個鐘頭佢出事嘅機會咧就100万分之10，就好簡單，一係成十，係咪？咁即係咧，嗰三個鐘頭，如果你去搏嘅話咧，咁你出事嘅機會咧就係100万分之20至30。嗱，咁咧又係啦，啲病人問我咁樣叫得唔得啊？高唔高啊？嗱，咁我就會話啦，嗱，其實咧個風險係咪高咗咧？係高咗嘅。咁但係呢，你話實際上會出事嘅機會係咪仍然都好低呢？咁其實相對嚟講都係低嘅。即係換句話嚟講呢，我成日都用個例子，就係話嗱，如果你冇心臟病呢，你中六合彩嘅機會呢就係等於買一張飛嘅機會。咁但係如果你有心臟病呢，你中六合彩嘅機會呢就係等於買3張飛。咁我就會問個病人，你會唔會因為你買咗3張六合彩飛而決定聽日唔做嘢就等嗰3張飛中啦。 咁呢啲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通常我嘅计法。咁跟住啲病人咧，通常都会比较安心，咁咧就翻屋企噶啦。通常都系嗱，咁但系咧，医生咧有阵时医生咧比较腾鸡嘅，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咧，如果啲病人嗱，我咁样同你讲咗好似好低咁，咁跟住咧啲通常我咁样讲完之后咧，嗰啲病人咧就个个都觉得自己突然间好似 Superman 咁咧，嗰个翻去咧就即刻赶住翻屋企噶啦。系啊，咁但系咧， 试下 先，通常咧都会提一提佢嘅。我话嗱。醫生咧做就比較騰雞嘅，咁通常咧雖然個實際上個風險就唔係好高，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咧希望個病人可以做咗啲嘢咧，令到佢做完件事之後，或者佢個 partner 做件事之後咧都更加放心嘅。咁而咧醫學上咧，事實上咧都亦都有一啲指引就話俾我哋聽，雖然個機會就唔係太高，咁但係點樣咧先可以令你咧可以安心完事嘅？ 即係有啲指引嘅，其實。 咁醫生，我想問一下啦，頭先你都講就係話，其實佢哋行完房之後，通常嗰1至3個鐘裏面就會有機會會有事噶嘛。咁如果係嘅話，佢行完房之後，佢即刻食啲藥，好似預防感冒咁，咁得唔得咧？ 定係做之前食咧？ 係啦，咁又會唔會阻礙到自己咧？ 哇！你呢個有幾好嘅問題喎，我又冇啲病問過。 係咯， 多謝醫生， 我安心啲啊嘛，係咪減低風險啊？ 我病人，我都幾擔心。 會唔會人咁做嘅咧？真係 嗱，不過就咁嘅嗱。通常如果心臟病嘅病人咧，其實咧佢哋平時都一定食住藥噶啦。即係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啲補心臟嘅藥，即係嗰啲補藥咧，其實咧就24小時咧都喺個身度嗰啲血度行緊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使太擔心嘅。不過咧，嗱，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叫離底藥？即係心臟病人咧，通常佢哋心絞痛咧，就會即係喺預場邊咧，咁就即刻喺啦，叫阿家屬咧就俾粒藥佢，咁啊含喺離底嘅，咁啊止痛嘅。嗱，咁通常咧，如果有心臟病嘅病人咧，咁我哋當然都有幾個提示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你嗰排个心其实基本上都觉得唔系好稳定啊，喐下就痛咧，咁最好嗰排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呢样嘅都有提议。咁第二样咧，如果有心脏病嘅时候咧，如果你真系想行埋，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其实最好都同医生倾一倾先，睇下你嗰排个心脏咪真系搞掂咗都 OK 啦。咁同埋第三咧，其实咧我哋都会提议嘅就系话咧，好啦，就算个个都话你 OK 啦，都应该咧都几稳阵噶啦，你都可以去试下啦。咁咧，我哋都会提议佢咧将低利底丸咧。去嘅时候咧，都摆喺张床侧边，即系如果有咩事起上嚟咧，都真系有粒药可以顶下。OK， 我成日认住咧，一粒药咧嗰个挥发性 是不是真的咁快、啊、可以？ 有事起上嚟就好紧要噶啦，同你摆个安全套喺个床头一样啊，一样要减低风险，系咪医生？ 系啱嘅。嗱，咁咧就不过你又唔使担心，而家咧心脏病咧就因为咧心脏病嘅研究其实做得好好嘅，因为咧、心脏病咧呢家嘢咧嗰啲药实在太好卖，啲药厂实在赚太多钱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啲药咧做到好靓嘅，通常你食一粒咧。都冇咁快揮發嘅，而家啲藥咧食一粒頂24個鐘噶啦，所以你唔使太擔心，唉，好過嗰啲胃哥好多嘅 ，OK， 係 啦。 但系医生啊，头先都讲就系话，而家越嚟越多人有心脏病啦，或者有心血管嘅事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作为一个后生仔女嘅话，头先你都话突然间个心好似有少少痛 痛、啊， 突一突咁样，系啦，我有啲乜嘢症状嘅时候，我就要去，不如揾医生去做一个详细检查啊，咁咧， 系啦，或者过程当中，都冇啦，停一停啊，咁样啦。 哦，嗱，因为今日我哋讲性生活啊嘛， 系啊， 咁咧就啱啱其实咧。近呢十数年咧，就发现咗一样重大发现喺呢个医学界。 系点噶？ 就系咧，大家都听过不举噶，系咪？咁亦都知道系咩嚟啦。咁以前啲人咧就觉得不举咪即系你唔掂咯，唔掂啊咩？如果中医嗰啲，我哋啲即系我哋中医嘅友好就话可能肾虚啊、心虚啊、脾虚啊，即系其实我唔识嘅，即系总之有啲虚虚地啦，系咪？咁但系咧，原来西医咧。近呢十数年咧，就发现咗咧，如果你系有不举嘅话咧，你除咗要睇个泌尿科医生睇下点解不举之外咧，其实你真系要检查一下，睇下你有冇隐性心脏病。因为原来而家发现咧、哦，原来不举咧系一个或者我点讲咧， 征兆 系啦，征兆 系啦，即系其实你个小兄弟咧系一个哨兵嚟嘅。 哦， 系啦，即系如果你发觉佢病病地咧，其实可能系话俾你听，预示话俾你听咧。其实你个心脏都开始唔好掂，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诊所度咧，好多时间唔中咧，对唔住啊，唔系好多时系间唔中，应该话，咁间唔中咧都会收到啲泌尿科医生咧，就因为咧佢哋同啲病人做检查嘅时候咧，发觉就因为佢去嘅时候系不举，不过咧就发觉佢哋可能有心脏病迹象咧，就转介咗俾我哋，咁点知就真系一搏即中，就真系有心脏病，有通波仔又要搭桥啊咁样啦。 系啊，哇！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后生仔追女仔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可能个小兄弟唔系好帮手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可能小兄弟话俾你听，其实唔单止佢唔系好掂，可能哥哥都唔系好掂，都需要揾下医生去检查啦。 所有嘢都有原因嘅，所以都真系。 系，冇错。 系啊，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系啊，继续翻然间翻嚟同阿 Eddie 一齐都倾下，面对呢一个情况系啦，想有性行为嘅，虽然都唔使担心，咁但系个风险系点样理解咧？会唔会系啦？喺咩情形底下系啦？进行呢个性行为又会比较安全少少咧？除咗摆啲药喺个床头侧边之外啊，翻嚟同 Eddie 继续倾下。 1872388接听大家电话。 好，唔该。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事焦急，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取舍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 多喜庆，他神情仿佛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比谈及。 唔好以为有心脏病或者有心血管病就冇咗第二日㗎啦。那个明日陈柏宇。1872388开放电话热线，今日讲嘅就系心脏同埋心血管同性嘅疾病、关 系，系啊，冇错吓。咁啊，继续同阿 Dr. Eddie Chow 一齐倾下啦，系啦，冇错。咁啊，因为我谂我哋讲呢个题目咧，俾大家去理解一谂就谂起啊马上峰啊嘛，系、嘛？阿 Eddie， 即系我谂呢个嘅形象都好深刻啊， 系， 因为好似都见到有啲新闻啊等等啊，都曾经有出现过啊。个关系喺边度咧？如果系咁样嘅话，真系。 Hi Eddie， 系 ，Hello， 系，听唔听到啊？系， 系， 系啊，冇错。 头先我哋就问紧，系啦，心血管病同马上峰嗰个关系系啲乜嘢咧？ 哦，嗱，其实马上峰咧，其实就有啲人就觉得系行房紧嘅时候有心脏病，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觉得咧行房紧嘅时候咧有中风咧，佢哋有阵时都会用呢一个 term 嘅，咁所以基本上都系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啫，都系喺行房嘅时候咧。咁就發生咗一啲心臟或者係腦嘅血管意外，係啦。咁其實兩樣都係血管意外嚟嘅，咩意思呢？其實即係中風咧，好多時大家都知啦，就係腦嘅血管塞咗或者爆血管。咁而心臟病發咧，亦都係心臟嗰條血管塞咗。咁所以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咁所以有啲人咧都會將馬上峰套用兩件事件嗰度嘅，總之都係行房嘅時候發生呢兩件事咧，就會叫做馬上峰嘅。 係，但係未必一定同心臟有關嘅。 喺心臟病有關，中風都係嘅，係啦，冇錯。 頭先咧，彭程咧喺咪後都有問過一個問題，我都好好奇想知嘅。 係， 彭程有問過嘅就係話，呢個嘅心臟病啦，即係就會令人不舉啦。咁呢個就係女仔，唔係呢個男仔啦，有機會啦。咁如果女仔嘅咁點睇咧？ 哇！你又真系，我都系讲嗰句，好彩你冇。嗱，女士咧，暂时咧就真系冇一个咁样嘅喺性生活方面嘅症状咧，可以话俾嗰个女士听咧，佢可能有心脏病。系啦，咁咧就咁咧，真系咧要好似我哋传统咁样，可能要度下血压啦，睇有冇血糖啊，或者啲胆固醇系咪高啊。咁如果系呢啲有呢啲咁嘅问题嘅话咧。咁就可能我哋就譬如如果年紀都有返咁上下，尤其是喺過咗更年期之後呢，咁可能就真係都值得搵一搵醫生睇一睇，譬如直接檢查下睇下有冇事呢，咁先至睇下會唔會有可以放心咁樣去盡情咁樣去享受呢個性生活。 不過平時我哋喺呢個性行為裏面，即係啦，一般嘅理解即係女仔冇咁勞動㗎嘛，係咪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好難察覺呢，醫生？ 女仔係咪冇咁勞 動 呀？ 嗱， 根據嗱，亦都好老實講，咁呢醫學研究呢就大部分呢關於性生活，尤其是喺疾病嗰啲咧，都係針對 男性 嘅。咁、因為真係坦白講咧，即係女士嘅研究真係難做嘅。OK 嚇嗱，咁但係咧，亦都係普遍嘅醫學上嘅，譬如就住呢個性生活同埋心臟病嗰啲風險嚟講咧，普遍醫學界都認為咧，其實男士同女士嗰個風險或者同埋嗰個勞動程度咧，其實差唔多嘅喎。 哦，係㗎，即 係 唔好以為女仔就唔喐就唔攰，冇 咁勞動啫。 嗱，亦都好老實講咧，就喺醫學上咧，嗱我哋平時譬如性生活、譬如性行為嘅時候咧，都有個上邊有個下邊㗎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啦，嗱，咁咧醫學研究就話咧。在上面那個呢其實呢就辛苦一點的， 在 下 面 那個呢就通常呢就自在一點的，那這樣東西呢對個心臟的負荷呢都是一樣的、那當然開心的時候，那你選擇個男士在上面還是女士在上面呢，那就決定誰辛苦一點咯、 是啦，那我們一會兒新聞回來之後繼續談談和接聽大家電話好嗎？ 好 啊。1872388今天講的就是心血管和心臟與性的關係，如果有些類近的問題都可以打電話上來的，今天 Dr. AD Charles 就會解答大家了。

我哋通常就睇佢，通常我哋就会睇下佢年纪大定后生啦。如果相对系后生嘅，或者佢以前冇咩心脏病嘅病史啊，或者冇糖尿病、高血压啦、胆固醇啦，或者屋企冇呢个病史咧，我哋就未必咁担心。咁但系咧就系话，就算如果佢话听你讲你个朋友，如果平时都有心跳，都觉得唔舒服咧，咁我觉得稳阵计咧，都系睇一睇医生，见一见佢，等佢同一啲初步嘅检查。咁咧，睇下會唔會係有一啲心臟嘅問題。不過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可能廿幾歲，如果就咁平時心跳快一啲咧，就未必一定有嘢嘅、反而咧有陣時有啲你知香港啦，即係一個緊張嘅社會咧，有陣時工作壓力大咧，有啲人可能即係後社時後生嗰都有呢啲情況。咁但係即係亦都坦白講咧，有陣時好難分嘅，分唔到嘅，係咪？即係如果真係有擔心有心臟有事，尤其是如果食煙啊嗰啲咁樣咧。可能找个家庭医生或者找个医生 check 一 check 咧就稳阵啲，因为始终咧就健康最紧要啊，有命先有得玩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找个医生 check 清楚，如果冇嘢嘅咁咪安心咯， 明白明白，咁即系后即系基本上话，因为我就唔好知道佢屋企嗰啲家族史系点样嘅，但系咧嗱，如果 in case 佢系有一啲家族性遗传嘅，可能一啲心血管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会唔会话减弱？即系就算话唔惊话会有马上风咁样啦，咁但系会唔会话可能减弱咗佢嘅性能力咁样咧？ 睇下佢嗰個流 血，有可能會話因為不舉係其中一個心臟病心血管問題嘅一啲先兆噶嘛，咁其實 係冇錯。 OK， 咁即係其實如果係佢有呢啲家族性遺傳咁樣，咁其實佢嗰個性能力就會基本上都會弱啲嘅，係咪㗎？ 又唔一定嘅。因為咧，醫學有陣時就好得意嘅，我哋成日話呢隻病咧就一定會症狀 A、症狀 B、症狀 C、症狀 D。咁但係咧，每一個病人咧，佢又會唔同嘅、哦，即係可能有啲病人咧就淨係有心絞痛，有啲病人又淨係有氣喘，咁、有啲病人咧可能淨係即係有個即係性能力或者嚟講咧， 性功能障礙係咪啊？ 係啦，不舉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因人而異嘅，咁咧但係咧，如果你話就算嗰一個朋友或者個病人佢真係有呢個冠心病都好啦，咁咧第一我哋要睇下佢個程度啦，因為咧其實冠心病都有輕微同嚴重嘅，咁同埋咧就算嚴重都能夠治療咗咧，如果佢又有適當嘅藥物去做，或者咧有一啲病人咧佢又甚至有一樣嘢最緊要，如果有心臟病咧。佢第一樣嘢一定要做嘅就係咧，如果食煙嘅咧就唔該戒煙啦，因為我成日都同我啲病人講嘅，食煙咧性能力第一殺手 ，OK， 咁你想你啲性能力好咧、如果你有心臟病咧，你第一件事咧就劈咗啲煙先 ，OK， 一係咧就將啲煙送咗俾你嘅情敵 ，OK， 咁啊最好噶啦 ，OK， 咁第二樣咧就係咧嗱，如果真係有心臟病咧，點樣操翻 fit 咧？其實都有方法嘅。今日咧，其實而家香港咧就有啲叫心臟康復計劃，咁咧好多醫院咧都有嘅。咁如果佢參加咗，其實咧就會教佢咧，令到佢成個人咧嗰個心肺功能啊，所有嘢咧都會好翻。咁而咧呢個咧係有確實嘅醫學證據證明咧，如果佢有心臟病，做完心臟康復，個心臟嘅功能好咗之後咧，佢行房嘅時候嗰個風險咧。都會減低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朋友真係有呢個煩惱咧，你又唔怕介紹俾佢聽，咁話呢啲好嘢嚟嘅，咁啊介紹佢去揾醫生，等醫生轉介佢要做咯。 都好似對佢有用嘅。咁嗱，就係如果話例如佢暫時未參加呢啲計劃咁樣啦，咁但係in case 可能佢而家就有呢啲問題啦，咁如果佢又同佢女朋友做嗰陣時，咁跟住佢做嗰陣時先發現咧個心跳又再加快咗，平時已經跳得快咗，跟去到做嗰時再 快啲啦，係咪啊？ 我一定驚啦，醫生，如果係咁，平時已經快咯喎， 好多好正常咧。其實就即到底係做嗰時，其實可能心跳加速，會係其實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啦。你話係有都係有啲問題嘅咧？ 嗱，呢樣咧其實就真係難分嘅，因為咧心跳本身咧一種感覺嚟嘅嚇。咁有啲好焦慮嘅人咧，或者有一啲咧。见到个女朋友哇，真系好靓嘅，佢真系美若天仙嘅。咁有阵时佢紧张啲，跳得快咧，咁啊情有可原。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可能真系自己因为本身嘅疾病到咁。嗱，坦白讲，医生都分唔到。咁通常医生可以做嘅嘢就系咧，叫你就唔好再咁蠢。 行埋嘅時候心跳先至諗點做啦。OK， 咁啊唔該你佢聽日喎，佢真係揾個醫生睇咗佢，檢查清楚冇嘢，咁咪唔使愁咯。 係啦，你擔心得咁多，你個朋友擔心得咁多，仲驚啊！依家熄咗盞燈可能好啲啦，個女朋友咁樣睇都 係。打俾佢，佢聽朝就揾個醫生睇 睇下先啦。 係，聽清楚最受威咯。 好， 點啊 ？Jackie， 你仲有問題？ 誒，最後我都問多一條問題啦。呢個就真係我嘅嗱，好啦， 我得噶啦，唔使噶，你話你朋友都得噶， 冇所謂 嘅。阿黃生好好啊， 咁係咁樣樣嘅，係因為咧，我就可能有少血壓嘅問題嘅，即係唔知係因為食得多啲重口味嘅嘢啦，可能啲血壓高少少嘅。咁我想問咧，如果血壓高啲咧，其實係咪或者高血壓啦，其實係咪同心臟問題都可以即係叫做都係要相同看待咁樣嘅咧？即係都係你啱啱講緊。讲解紧呢个心脏病同埋呢个性方面嘅嘢，其实系咪都系相关嘅咧？ 嗱， 系嘅，啱嘅。嗱，因为咧，点解咧？嗱，因为咧，好多时咧，嗱，大家都知道咩叫三高啦。三高同心脏病咧就难兄难弟嚟嘅。嗱，如果真系有一啲可能真系好后生嘅，未知咩叫三高咧，咁我就话埋俾你听。三高咧就系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OK， 咁如果呢三样都高咧？咁你心脏病嘅风险呢都高嘅。嗱咁但係呢最吊诡嘅地方就係呢好多时呢大部分嘅病人呢譬如好似你或者你个朋友咁佢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係呢佢未必为意呢有阵时呢可能自己原来都有糖尿病或者有高血脂。只不过佢未知道。咁所以呢我哋通常如果见到呢三样嘢呢三兄弟是但一个兄弟走咗出嚟呢而佢又真係擔心或者係自己嘅健康或者係佢性生活嗰度有冇風險呢其實我哋都會建議佢睇咗醫生先。 嗯。 因為呢第一就係話呢通常有高血壓就睇醫生睇清楚有冇其他嗰兩樣嘢。 嗯。 第二呢你個高血壓就算淨係一樣都好啦如果你想放心行事嘅話呢點樣都係應該睇醫生食咗藥等到所有個病情控制得好。咁你咪放心行事囉、OK？ 就算同埋呢如果你呢三样嘢呢我哋就睇埋你有冇心脏病㗎啦通常医生都会。咁、 okay. 如果有心脏病都冇问题嘅搞掂咗稳定咗病情跟住问下医生边啲药可以食边啲药唔可以食即係控制好嘅时候咪又尽情发挥囉跟住冇问题㗎喎。 系啦，你后生细仔黄生 系 啦，三十岁关心下自己。 有朋友啫，主要系 以为你都差唔多自己 嘛。系啦，好多谢你， 系 thank you 黄生， 拜 拜。 系对啲朋友真系好啊， 系希望帮到黄生同黄生嘅朋友啦。 系啊，冇错。不过真系要同 Eddie 再倾翻先，因为咧头先你讲过即系药物方面啦，系啦，即系可以帮助即系令到心脏病方面可以即系希望可以。帮嗰啲病人能够解决啦，系呢个问题啦。你调翻转头，其实又听到有啲说法咩咧？就算高血压药都好啊，甚至心脏病药都好，其实啲人食咗咧，就唔系话担心可唔可以有性行为啊，其实系担心咧。是引起了他的性功能障碍反而呢就没什么性欲啊甚至乎是啦不得添。咁所以这个情形又多不多的呢其实是不是真的都有一些影响的呢、 都是真的都是那句好彩你不是我病人 唔好咁啦，医生，我哋咁多嘢问，好多病人都应该或者好多听众都可能 有 咁嘅谂法噶。 呢啲 嗱咁咧，咁就阿彭朋友嘅问题咧就。嗱就咁嘅，啱嘅。嗱咁真係咧，喺醫學上咧都懷疑有一啲藥咧，可能會唔會食咗之後，即係就令到即係嗰個骨骼或者性功能障礙咧係差少少咁樣嘅。尤其是一啲血壓藥或者啲心臟藥。嗱咁咧就不過咧嗰啲研究咧，其實都老實講，其實啲研究咧其實一路都知道咧，其實啲研究好難做嘅，因為咧嗱真係坦白講，你咧就叫即係你點樣通常我哋做研究點樣做咧？你叫兩組人嚟，一組就俾粒藥佢食，一組咧就唔俾粒藥佢食，跟住就叫佢夜晚行房，跟住就睇下佢得不不舉。嗱，即係坦白講，我叫你嚟做實驗，俾完粒藥你，跟住叫你去做行房，跟住我睇住你得唔得咧？就好老實講，我唔食藥我都唔得嘅。 係 如果俾人睇住，咁所以咧呢啲研究咧其實就好難做。咁亦都因為咁咧，咁所以其實咧醫學界對於邊啲藥會。真係令到嗰啲病人會唔會有性功能障礙呢其實都眾說紛紜嘅。 Oh. OK， 咁咧，但係咧，其實有一兩隻藥咧，又真係咧要嚟醫高血壓，又同時又可以幫心臟病嘅咧， 係醫學界覺得嗰啲藥咧有機會會令到嗰、那個不舉嘅情況咧可能會差啲。咁亦都有病人咧係譬如有心臟病之後食咗啲藥之後咧，佢哋會揾醫生就話俾佢聽咧，佢哋個心佢哋個性功能差咗，咁就問會唔會係關係呢個藥嘅事嘅。嗱、咁通常咧醫學界暫時嚟講咧嗰個理解就係話咧。通常咧，如果你有心臟病咧，醫生俾得你嗰啲藥咧，都真係幾緊要，同埋咧嗰啲藥咧就係、是、救命噶啦， 即係一定要食。 救命嘅意思咧，即係食住佢咧，你就會活得長，活得開心，係啦。咁咧，咁所以咧，當咁咧，我哋有啲病人，我哋就會話嗱，如果你真係覺得個性生活嗰度都係可能關注藥事咧，咁佢個病人就要選擇啦。 可唔可以停啊？ 醫生成日都俾人揀嘅，其實 OK 嚇，咁咧就。你可以試下停一停隻藥，咁睇下你嗰個性功能有冇進步到。 嗯， 咁當然啦，停咗隻藥，咁個保護咧，咁啊梗係爭少少啦。咁但係你都可以睇下幾多，咪睇下得唔得咯。咁但係亦都咧，根據醫學嘅經驗，就話好多時咧，嗱，正如我最初所講啦，心臟病嘅病人其實本身嗰、那個性功能障礙都有少少障礙噶啦嘛。咁所以其實可能個性功能障礙咧，未必一定係關隻藥事，可能其實係關佢本身個疾病事嘅。咁、但係都無妨，如果個病人覺得佢可以接受，稍微停一隻藥一排，睇下會唔會好啲。雖然呢醫生嘅感覺就係話，一般都會覺得呢通常停嗰隻藥之後呢，嗰啲病人大部分，譬如我個經驗都係嘅，就算懷疑嗰隻藥我停咗之後呢，咁啲病人通常隔咗一排返嚟呢，其實佢都係覺得就算停咗藥之後呢都唔會再進步返。真係我甚少見到進步返嘅，真係坦白講。咁、所以呢之後咁呢佢又會食返隻藥囉，因為呢既然隻藥停咗都冇著數啦，咁食翻佢又保護個心，咁就繼續食咯。咁係可能會爭少少，咁、但係咧就通常都係嗰句，即係其實行埋咧係一樣，除咗係一樣我哋叫做一個 physical exertion， 即係話一個體力勞動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心理嘅活動嚟嘅。即係咧咩意思咧？即係話如果你有心臟病，你食住藥，你安心啲咧。你自然就做得放心啲咧，咁自然表現都好啲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藥物嘅嘢就好得意嘅嚇。咁、所以我都會解釋咗個情況俾啲病人聽咧，咁就等佢哋自己決定跟住點做咯。 係嗱，醫生啊，咁我又想問一下啦，頭先你就話有機會啲藥可能影響自己嘅性功能啦，但係當然亦都冇辦法去確定啦。但係如果好啦，我真係繼續食一啲嘅心血管藥，但係我又想繼續行房，你哋會唔會幫到佢？例如會唔會開另外再開位歌俾佢？定系 食 伟 哥咪得咯， 系咯，同一时间。 你啱啱提咗我呢一样嘢咧，都话今次真系好， 今次 OK 啦，系咪啊？ 好好， 好多啲咯， 因为好多病人都问嘅，系嘛？ 首先咧，想讲两样嘢。第一样咧就系话咧，其实咧，佢真系咧，如果发觉真系有呢个问题，佢可以同医生商量一下嘅。因为我之前都所讲咧，其实咧啲心脏药嗰啲厂咧，好中意做心脏药，即系咧，因为实在太多人用啦。咁如果你话俾佢听呢个问题咧。其實我哋而家都發覺有一啲新啲嘅心臟藥咧，其實可能喺呢一方面，即係喺性功能呢一方面嗰、那個阻礙咧，係有機會少啲嘅。咁所以佢都不妨，如果佢擔心呢樣嘢嘅話咧，佢都不妨同佢個治療嘅醫生講，睇下啲醫生有冇可以同佢啲藥咧稍微調教一下，咁你睇下得唔得？好啦，至於另外一樣咧，偉哥咧，哇，偉哥真係呢個重要啊！呢個好彩你提示我， 嗱， 好小心。第一件事，如果你諗住食偉哥或者任何你覺得可以令到你精神煥發嘅藥呢，如果你有心臟病嘅話，你都要小心。係啊，唔該你同醫生講先。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尤其是譬如偉哥呢同我哋其中一啲治療心臟嘅藥，譬如我仲話細個嗰啲利底丸呢，其實係會有相互作用嘅。即係話呢，如果你食咗偉哥呢，你千祈唔好食利底丸。 哦，食咗会点噶？ 系 咯，会点噶？ 令到你个血压会突然间低得好紧要，有机会有生命危险。 哦， 系啦，嗱，咁所以点解咧？我哋咧，如果有心脏病嘅病人咧，我哋通常都千叮万嘱，行房咧系冇罪嘅。OK， 但系咧行房之前，如果你有心脏病，一定要请教个医生，睇清楚你个病情，同埋咧，如果你真系需要食一啲你想食完之后威啲嘅药咧。你都要同醫生商量，話清楚俾佢聽，等醫生知道你準備食咩藥，而佢亦都可以喺佢俾你嘅藥嗰度做一啲調教，等到你可以放心。如果真係你要食緊一啲藥，真係同嗰啲壯陽藥咧係有相沖嘅話咧，咁佢都可以預先話俾你聽，避免咗。咁呢樣咧，所以你真係要同個醫生咧商量得清楚。不過咧，我都要幫啲醫生講一句就係咧，大家咧知道 嘅壯陽藥，譬如偉哥啊嗰啲咧就最好。咁但係咧嗱，即係都坦白講、 哦， 大家如果去即係佐敦道啊、深水埗啊，咩係啦，拜神嗰條街啊， 唔知咩嚟 啊，咁嗰度你去你去又或者去下印度啊嗰啲咁樣嗰啲。攞咗啲靚嘢翻嚟啦，坦白講，醫生真係唔知我都係咩嚟嘅。咁咧，佢同嗰啲心臟又會唔會撈埋一齊，有啲更加美麗嘅化學反應，定係幫你早啲上天堂咧？其實醫生都唔知嘅。 係，即係唔好亂咁嚟啦。所以呢啲 係啦，咁所以嗰啲就唔好亂咁嚟啦，真係。 係，就算話健康食品都好，都係都係啊，問咗醫生先啦。呢啲都真係。系咯， 系啊，冇错冇错， 系系。咁但系嗱，心脏病都有好多种啊。其实 Eddie 同埋莫莉，有冇话边啲心脏病即系其实都冇咁担心嘅？但系边啲就真系要特别留心咧？ 嗱、 如果性行为上面， 明白。嗱，其实咧，我正话咧，过去嗰一小时其实讲嘅咧，最主要咧都系集中讲呢个冠心病，即系冠状动物心脏病，即系咧我哋最常见嘅，即系咧心脏条血管窄咗、譬如行路会心绞痛啊嗰类嘅病。咁當然即係心臟咧病咧，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咁、其他嗰啲咧比較咧偏僻嗰啲咧，咁我就唔喺呢度講啦。其實最主要我正話講嗰啲咧，都係關於冠狀動脈心臟病或者係冠心病咯。咁咧、就應該都冇乜錯㗎啦。不過都係講一句咧，其實咧絕對出事嘅風險咧就唔係真係好高嘅。咁、但係咧，如果你有心臟病，你想行房之前同醫生商量清楚，穩定病情，調教好啲藥，做適當嘅事。咁其實咧，你就會更加放心咧，你自然就會威猛啲，成績好啲噶啦，考得。 哦，咁啊，即系其实每一样嘢都系有机会系医到嘅，最紧要就系揾你哋嘅医生去查询，同埋详细同佢哋倾倾，系咪？ 系啦，冇错啦。 系。咁今日咧，再一次啦，多谢晒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 Doctor Eddie Chow， 多谢你 ，Eddie， 谢谢你， 拜 拜， 身体健康啊，保重啊， 拜拜，好，大家话，拜拜。 谁可接受此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无名事再发愁，等不到及抢求，只得厌满陈旧，一双铁锈的手，从今以后身心不顾将就够，难过感受也可好好接受，从前成就在变旧，冷漠人情尚有，多得有个人伴我走，颠沛流离末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迁走痛悲，未够了不起，不过未知生死，绝地毫无氧气，但愿仍能一起，所有名利没法跨过百万里，世上全部万里我都不记起，怀了他明日危机，发现你是某种传奇，仍够自己。明行程没重量，勇志还未学透，请不想旅游仍要守，颠沛流离末世总也信任你，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06美元，賣出1835.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疮白，拒绝疲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Fio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波士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文青咯，又高又瘦，又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咁。 我系 Fiona H H W，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士，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星期五晚的夜游郑公子时间 ，Hello 彭晴 ，Hello 莫莉， 当然不少得郑公子啦 ，Hi 郑公子， 你哋好， 我等住已经揽咗安全带噶啦，当听呢一个环节当坐飞机噶啦，莫莉。 其实我有冇收到一啲 hate mail 咧？一啲， 唔系你咧就好多人咧。就話呢個邊個嚟嘅？呢個鄭公子咩人嚟嘅？ 好多人都好奇嘅， 係 應該好奇嗰啲通常都係女性多，不過男 係啊， 男士已經就 OK。 唔係喎，我身邊有男士嘅朋友問你係邊個喎？ 哦 OK， 羨慕。 我身邊有女人朋友問我咩人嚟呢、這個，佢真係玩嘅喎，聽嗰啲嘅經歷啊嚇。 OK， 暫時都仲未有 email 就 OK 啦。係 啊，唔會嘅， 係啦。咁今次你又帶我哋去邊度咧？ 今次啊，我既然之前去過美國啊，跟住又翻咗嚟亞洲區呢個台灣啊，咁、不如又飛遠翻少少，我今次講少少我去俄羅斯嘅經歷啦。 哦， 比較 specific 啲，我去咗莫斯科。 嗯， 哦，係啊，咁嗰一次咧，就係、是、一個啊、都係一個 business trip 嚟嘅，即係亦都係工作嘅。 你每次都係喎。 我不嬲中意， 即系工作嗰啲工作一部分嚟噶嘛，你 即系你工作嘅时候有好多压力，咁当然夜晚嘅时候你又会出去想轻松下， 释放翻啲压力， 要将个脑放翻松落嚟，听日先再作战过啊嘛。咁同埋我哋通常即系做生意，亦都有一个对口嘅单位、可能有阵时系我嘅客。但亦都有陣時我係佢嘅客。其實我今次想講係我第一次過去莫斯科 呢一個 business trip 嘅。咁因為第一次永遠都係比較難 忘，係啊係啊， 同埋亦都未去之前，亦都自己有好多幻想啊，亦都有可能聽過一啲其他朋友同我講嘅，誒、哎、到時你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喎，咁咁啊 ，anyway， 咁我嗰一次好難忘。首先咧，因為嗰一次咧，莫斯科係好幾年前啦，都起碼我諗七八年前都亦有機會有，因為嗰一次咧，我記得好清楚。臨去之前有延期過嘅，咁我嗰次終於去得到嘅時候，其實個心幾興奮，因為第一次去莫斯科聽咗好多年啦，即係俄羅斯各方面嘅一啲文化， 芭蕾舞啊、鋼琴啊， 同埋亦都 同埋美女啊， 亦都係啦， 亦都聽過好多啊呢個俄羅斯嘅女仔有幾靚啊， 係啊， 所以都要好熱切期待嗰一次嘅經歷嘅。 係 咁啊，當我一到步，當然我接待我嘅呢個人，佢亦都已經準備好曬所有嘢啊，接待咗我喺機場，跟住上咗架一架佢安排嘅私家車啊。咁其實我一到步，佢都同我講話啊，你喺莫斯科咧，你任何時間你都唔好自己吹啦。咁最主要因為莫斯科的而且確喺治安方面係需要留意多啲嘅。如果我諗其實而家好多朋友都會出去莫斯科旅遊啊，咁其實即係因為一個文化色彩好重，同埋真係幾靚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以一個旅遊嚟講，真係我都覺得亦都真係好需要去嘅。不過治安方面的而且確係比較偏差。 你都見證到呢一件事嘅，去到嘅時候。 其實我最主要只可以講話因為佢哋安排好好咧，永遠都有人睇住，永遠都有人跟住，其實有保鏢喺度嘅。咁變咗我唔，其實真係唔係。變咗我感受得唔係好到究竟個危險在於邊咧？因為 見到咁多保鏢，其實都 已經知道咩事嘅， 都覺得哇，好似咧即係如臨大敵咁樣。 其實係有少少咁樣感覺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覺得好安全，因為有我相熟嘅一個人喺度嘛。咁我哋落咗步，佢亦都帶我去試咗佢哋好多唔同嘅餐廳啊，同埋佢哋自己本土嘅一啲好新文化嘅一啲地方去見識過啊。咁當然亦都走唔甩，去到其中一步就梗係帶我出去玩啦，咁啊出去飲嘢啦。咁但係當然其實如果喺嗰邊當地有錢嘅人咧，佢會有自己嘅一啲又係圍內自己嘅一啲私鬥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啲私鬥咧就好誇張嘅， 誇張 即係唔係你諗得喺香港嗰種感覺啊？因為你香港始終都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佢嗰邊咩都大，即係我唔知阿晴晴你有冇去過莫斯科？ 我未去過莫斯科，我去過聖彼得堡， 都差唔多， 差唔多 但我意思你感受到去到嗰度咧，所有嘅空間都係好大， 好大嘅條路，好鬼闊， 係啊，咩都大咁樣。咁所以佢哋啲私鬥都係哇！好誇張，好大，入面即係入面擺嘅 一望無際咁樣， 即係你入面擺嘅，你覺得哇，真係完全喺香港係未見過嘅，未感受過嘅。 係咪真係好似好豪華嘅，好似賭場咁？同你上次去台灣完全兩回事。係台灣係後巷嚟嘅嘛？ 的而且確真係兩回事，因為佢哋嗰邊嘅洗錢方式咧係真係好誇張。咁所以變咗你佢哋 set up 嗰個地方嗰個所謂嘅私鬥，佢其實唔係淨係招待我噶嘛，佢哋自己本身有好多好多客啦，同埋圍內佢哋自己都係一啲嚇。好犀利嘅人啦，咁佢哋自己需要去玩，佢哋都好講究所有各方面嘅，所以所有嘅嘢都係好靚嘅，即係杯都好靚嘅，即係所以同埋最主要咧，你一去到嗰個地方，其實招待我嘅嗰啲叫做即係類似一個知客啦，一個 receptionist 啦嚇，咁都係一個非常之高挑嘅女仔嚟嘅，即係個樣一望落去，哇！呢個隨時都可以求其都做到一個 model 嘅。咁首先叫哇，眼前一亮咁樣，跟住一坐，即係當然入到去，咁有個地方俾我哋坐低啊，非常之大一個地方， 係豪華嘅，華麗嘅， 非常之華麗。 去廁所要搭高爾夫球車。 咁的而且個 好大， 洗手間都要行得比較遠啦，地方大，同埋個洗手間都好大啦。 我想問一下咧，一開頭你見到嗰個知客，你話身材好靚，個樣好靚啦，但係佢嘅衫係點樣著嘅咧？已經好性感啊，定係著晚裝定係點嘅咧？ 佢當然係著得好性感啦。咁、但係佢又未去到晚裝晚裝嘅，最主要都係佢係著得性感。 係。 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小布咧？佢又唔係好小布。係啦係啦，即係好得體嘅。因為始終佢個外貌呢一笪地方，首先要得體先噶嘛。係。俾你嘅感覺，可能佢亦都有嗰個層次嘅一個慢慢俾你深入去到一個另一個世界。 我哋咧睇慣咗嗰啲日式夜總會咧，即係大富豪啊嗰類嘢係咪一嚟你就以為大家都以為梗係著曬晚裝咁樣？ 係啊， 原來俄羅斯嘅未必係咁樣嘅。 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個個喺入面做嘢嘅女仔咧，都係好高挑，個個都好高下，好少我話見到一個比較偏矮，個個諗起碼都。去到五尺尾最少啊，最少都去到五尺尾噶啦，真系我都好少见到会再矮过呢、這 个。 咁啊，当然就系话啊，突然间眼前一亮，咁啊好期待，好、期待究竟啊今晚我哋系点样嘅咧？系咪又好似台湾咁样系唱 K 咧？ 系、哦，通常呢啲所谓嘅 club 啦，或者私人嘅场所啦，系、咪都只系唱 K 形式嘅？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去嘛。 系啊嘛， 我睇电影我就真系成日都系，哇有果盘啊，唱 K 啊，唱啊，就有啲人行过嚟啊，咁噶嘛，系咪真系咁嘅咧？ 俄罗斯嘅应该唔系啩？ 一嚟玩俄罗斯轮盘咁。 唔系，首先唱 K 咧，当然而家全世界各地都有唱 K 啦，反而可能我聽我啲朋友講，美國而家都幾興添，係咪先？咁但係始終其實呢樣嘢真係我哋亞洲人嘅一個文化嚟嘅。喺歐洲咧就真係唔係太興呢樣嘢。咁喺嗰度亦都唔會有唱 K， 佢哋頂曬籠係有 live band， 有人喺度唱歌啊、彈嘢啊咁樣啦。咁最主要其實都係一個俾你去所謂 chill 嘅地方，咁就係俾一啲生意人要傾偈啊，咪喺度飲住酒，跟住有啲女仔陪住你，咪喺度傾偈飲酒咁樣咯。 咁卒之你見到有好多靚女喺身邊行過，咁等咗幾耐？幾時輪到你咧？坐好咗之後， 其實 招呼點樣、啊？ 其實嗰晚我去到嘅時候，最主要真係招呼我同一啲我一齊去嘅、一個幾個 partner 咁一齊。咁其實坐低咗，佢哋所有啲步驟其實好，當然好純熟啦。所有嘢哦擺低咗啊，啲酒啊、斟酒啊，跟住咧，咁其實大家都喺度密切期待緊，究竟會發生件咩事咁樣。 心浮浮跳。 咁所以到咗坐咗，我諗大概十零分鐘，即係自己喺度傾下偈啊，開始飲少少酒啊，亦都同招待我哋嘅嗰個老闆又喺度即係傾咗一陣咧， 都要等十零分鐘啊！ 哦，其實因為最主要其實我諗咧，佢哋係中意俾我哋坐下喺度歇一陣先， 感受下嘅氣氛先。 其實因為咧，我有留意到咧，又係有人係好 pay attention， 即係好留意住。即係嗰個老闆俾啲 signal 佢嘅，即係佢唔會隨時就咁樣閘住你哋，因為佢哋我相信佢哋嗰個 set 係好明，所有啲老闆帶嚟嘅人都係招待緊，可能同對可能同生意有關嘅，通常都一定係 啦。 咁所以變咗佢唔會想打擾到嗰個老闆嘅節奏，所有嘢都其實。只要老闆一落 order 咧，就即刻嚟噶啦， 因為俾份約簽咗啦，好先啊，啲女女先上嚟。 唔係因為我想話，其實就係我留意到有一個人其實好留意住個老闆一舉一動嘅。咁、到個老闆俾咗個 signal 佢咧，跟住佢就其實即刻就已經開咗對門咧，就即刻已經一排幾十個女仔行咗入嚟噶。 似唔似我哋睇電視或者電影嗰啲咧，金魚缸啲 friend 咧？ 呢個係非常之非常之嘅高級版。 高級，我仲諗住好似行 catwalk 咁啫。 唔係佢，所以我想話咧，佢哋所有嘅女仔行入嚟咧，都係做得好靚嘅，即係真係做得好靚嘅，即係全部幾真係講緊幾十個啊！ 唔係俄羅斯民族服 裝，咁啊真係冇。因為我想話，其實去到嗰度。成個感覺係一個 club 嘅 feel 嚟嘅，即係不斷其實有 DJ 喺度打緊啲 club 嘅 music 咁樣喺度，咁所以一入嚟哇，其實嗰刻我係幾震撼嘅，因為幾十個全部都高嘅女仔， 好似開 show 咁樣，基本上 感覺係㗎， 其實應該眼花撩亂嘅喎，幾十個喎， 咁喺嗰一刻係有眼花撩亂啦，當然，因為即係第一次哇，幾十個人行咗入嚟。我哋當然其實心入面有 picture 過，即係未去之前啊，成未上飛機之前啊，都已經有諗過啊，會唔會咁樣出現呢？ 係啦，我就 就想知道你幻想的时候原本的画面是怎样的呢？ 不是，我想讲给你听，是他给到我在我的幻想还要之上嘛，最重要的。即是你知我幻想的时候都会留一点保留，不想失望嘛。 不是，那是不要那么大期望。 但是刚才彭程郑公子已经幻想的画面是几十个人。 是啊。 是啊，他说他已经幻想到这个画面。 不是绝对那几十个。是一个我的幻想，我是预咗应该是。 即是平时都是这样咯，莫莉眼界阔啲啦。 是啦， 即是两个咩。 是啦，即是我心想他仲话即是希望自己不要咁失望，所以已经幻想少咗啲。我心想都已经咁夸张你的幻想。 公子成日周围飞去咁多地方倾大生意，三个人通。 即的而且觉得你话几十个是咪未试过。都試過，但你話幾十個全部都哇，真係好似 model 咁樣，仲要個個都係即 係 外國女仔咁樣，咁啊唔係你去到邊都試得到嗰個感受噶嘛，所以嗰一刻咧，當然真係哇，好 overwhelming 嘅，即係成件事嚇。咁但係定咗落嚟嘅時候咧，咁當然就係到咗你喺度望完一輪，跟住又同老闆又傾下偈啊，跟住其實佢哋通常 at least 啦嚇，我試過嘅都係啲老闆安排得好好嘅，即係其實佢唔會係哇你去揀啦，即係佢哋唔會做到咁所謂低裝啊，其實佢哋安排好咧。佢哋都呢幾十個女仔咧，亦都 brief 過曬啦。好似你做 show 之前，所有人知道自己做緊啲咩。係 係係係。 咁亦都邊一個去招呼邊一個咧，其實都已經知㗎 啦。係。 所以基本上係唔需要我哋做任何嘢、講任何嘢咧，佢哋已經係會坐低咗喺度。 梗係啦，如果唔係佢帶曬啲 number 出嚟啦，你三號、五號、十號咁樣啦。 嗰啲真係片，嗰啲係屬於即係我哋港產片睇到嗰啲橋段，即係會有 number。 坐喺你隔離嗰兩個係咪就係你心目中你睇中嗰幾個咧？ 其實我就係啱想講啦，當然佢老闆已經安排好咗佢幫你選嘅。咁但係去到最尾，當然你哋亦都自己可以覺得啊，我同呢個傾完偈，覺得誒冇乜 feel 喎，咁你可以換嘅， 係 啊。咁同埋當然啦，你去到一啲比較即係俄羅斯，我哋都要講翻，唔係好普遍，個個都識講英文啊，或者講得好好啦。咁當然喺呢一個地方已經比較即係好高級嘅地方咧，佢哋都盡量係會識英文嘅，但係始終佢唔係講到非常之好，所以其實喺溝通上咧，喺嗰刻咧，我都有用過 Google 嘅。我都有 Google， 咁嘈都用到 Google。 Google 點解嘈用唔到啫？你打字啊嘛。 咁總之都係成晚都用呢啲，大概又講下，又 translate 下，用呢啲方法去溝通嘅喎。 會有㗎，會有㗎。即係初頭當然你比較簡單嘅一啲溝通，你可以講到嘅。但你有陣時開始會問一啲比較深入少少啊嘅嘢嘅時候，可能佢哋真係唔明，又或者有陣時佢哋會。好难表达，佢哋都会用返个电话嚟话返俾我听。 俄文都好似系世界上最难学嘅语言。 我自己觉得系应该，我諗有人话佢仲难过中文添。不过我自己觉得中文真系非常之难㗎啦。咁俄罗斯文呢都应该系大家都系 数一数二 啊。系啊 系。咁个女仔系啦，嗰啲女仔我嗱，你话个个都好靓，我后生系后生女嚟，个都系。 我全部都后生。 读紧书定 嗱 做紧 model 噶啦，有啲即系可能定点样噶。 但系嗰边应该好多 model 啦，系咪啊？个个咁靓。 成街都系。 唔系绝对咧，有一啲系做紧 model 啦。有一啲同埋大部分其实咧。以我嘅感覺咧，個都學歷幾高嘅，即係因為可能嗰個地方佢要揀得質素高，咁個個都係大學 either 畢業或者係讀緊大學，好基本上我傾過計嗰啲全部都係嘅。跟住當然有我就係話有啲係做 model 啦，有啲或者讀緊書都係做緊 model 啦。因為首先我都想講翻咧，喺莫斯科嗰個情況，莫斯科其實係好貴嘅一個城市啊，所以對於佢哋嘅一啲唔係特別有錢嘅人咧，但係佢哋都好向往喺莫斯科發展啊嘛。咁佢哋好多時候係真係女仔啦，尤其是啦，佢哋真係會需要揾 side job 嘅，即係需要所謂嘅揾 part time 咁樣。咁你話淨係做 model？ 佢哋又未必真係狗㗎嘛，因為其實嗰度真係好多， 周街都係，個個都咁靚，俄羅斯女仔可唔可 以？係啊，啲人個個成日都話好向往，直情話搬過去住咁滯㗎嘛，靚到。 咁我首先想講嗰一晚見嘅，當然因為已經挑選過曬啦，咁同埋一般嚟講，我自己嘅感覺係對於俄羅斯人咧，我都覺得啊，點解呢一個人種啊咁特別嘅咧？點解咧？的而且確俾我感覺咧，俄羅斯嘅女仔咧，好似話哇，係呢個上天製作得好完美嘅一個外表嘅一個女人啦、 啊。 但係男士咧，俄羅斯嘅人真係一個俾我感覺係好 rough 嘅，即係真係好 大隻， 佢粗唔粗魯我唔知啦。我只係話佢個面貌啊，各方面咧都俾你感覺唔係一個靚仔嚟嘅，即係一個好老，一個好老啊！俾到你俾呢個感覺啊，即係全部都 即係你嗰晚其實喺個 club 嗰度都有啲俄羅斯男仔啦。 啊，當然有，當然有，當然有， 都有俾你，有冇俾你呢一種嘅感覺啊？ 俾我 好 rough 啊！ 係。我就係話雖然我不嬲有同俄羅斯人做生意，但係嗰一次係比較真係一次過見好多嘛。咁我就係話囉，嗰次落咗機直至spend 咗幾日嘅時間喺嗰邊，就係我一般嘅感受，覺得啊，點解呢個呢一種人咁呢個人種咁特別呢？即係男同女俾你嘅感覺咁即係差距咁大呢？女仔覺得嘩，真係你需要好保護嘅，男仔話你千祈唔好惹佢， 多你嘅應該 周街見到男士大部分都係咁嘅，即係個個都係高頭大馬，跟住佢係連個樣呢，即係冇話小白臉呢，你好難搵到一個俄羅斯嘅小白臉你全部都係搵到啲俄羅斯啲，即係 即係冇陰柔男人嘅，即係喺你個 即 係粗犷型嘅。 即係我覺得陰柔嘅男仔係會真係好少數啦。大部分我見到個個都哇，即係個個都你感覺係你唔想同佢有不和啊。 係咁最後啦，我想問一下咧，咁你去到嘅時候係咪啲人成日話俄羅斯嘅人都好戰鬥格噶嘛？同埋尤其是飲酒啊，咁你去到嘅時候係咪就係真係不停狂喺度飲酒飲酒飲酒？ 首先咧，俄羅斯嘅女仔真係非常飲得。我見過，我遇過，我認識過，其實我而家都有啲俄羅斯嘅女仔朋友，佢個個都真係好飲得嘅。不過呢個可能真係因為對頭先你都提過飲花卡嘛，即係佢哋嗰個文化嗰個天氣，基本上咧真係由細到大都有飲花卡呢樣嘢咧，所以佢哋個個都好飲得嘅。但係俄羅斯嘅女仔其實一般，如果你係第一次同佢哋見面，一般嘅情況俾你嘅感覺係好冷嘅。不过呢，如果你能够同佢熟咗起嚟，佢係鍾意你嘅话呢，佢係非常非常之热情嘅，即係非常非常佢真係可以帮你去死嗰种，即係俾你个感觉係、哦、只要你能够过到嗰一阵， 係 剥咗呢个洋葱壳， 係啦，冇错， 洋葱皮 係洋葱皮， 係 咁你讲过佢要几日先係剥到呢个洋葱皮呀？ 哦，咁我要咁讲，即係其实嗰晚见得嘅你鍾意剥都可以剥。又要咁样讲，因为嗰个 situation 根本上系咁样嘅嘢嚟嘅。 系。 一至不过当然你剥定唔剥呢系嗰个 choice by you 啦。 系、 啊。但系基本上成个 set up 你系预咗，哦，因为佢都系会同即系个老板都系同我，哦，你你觉得呢个点啊，觉得呢个点啊，其实佢都预咗你鍾意边个你都得。 系。 系。 咁、那个空间就留俾大家諗下嗰晚郑公子点啦。我哋下次见啦。 low. And yes, I must react to claims of those who say that you are not all that. Sax bomb, sax bomb. You're my sax bomb. You can give it to me when I need to come along. Sax bomb, sax bomb. You're my sax bomb. And baby, you can turn me on. Turn me on, y'all. Sax bomb, sax bomb. 嘅呢一隻歌 ，Tom Jones music 嘅 Sex Bomb Sex Bomb， 呀 ，my Sex Bomb， 好啱鄭公子聽啦。唔知鄭公子咧喺俄羅斯嘅時候係咪都聽呢首歌？ 啱我哋今晚啊咁凍冰冰嘅天氣，聽首熱辣辣嘅歌。 係啊，先聽一節12點鐘新聞呢度，敏感時刻同大家講聲拜拜。Bye bye